张宇说的这首《我喜欢疯狂》应该是很多70后们的年少时光。现在看一看，如今90后们都已经开始在职场上崭露头角了，所以啊，在音乐当中可能特别容易感受到时光匆匆而过的脚步。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能够来锁定你最喜欢的这家电台，来走入到我们每天为你送上的音乐导航。我是各位的老朋友香辉。谁也没有办法挽留住时间，但是保持青春活力的生活状态却是我们都可以努力做到的事情。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萧亚轩演唱的《爱的主打歌》。 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穿上棉。北京今年的雨水可不少，要知道雨水中的酸性成分对汽车的漆面具有较强的腐蚀作用，久而久之就会对爱车的漆面造成损害。保护爱车，你可有万全之策。

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香辉。Bon Jovi乐队的这一首 Along With 原来是乐队主唱为一部电影创作的一首主题歌，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差评，这首歌曲呢也就随即被束之高阁。后来呢，这首歌又被重新收录在乐队的一张精选专辑当中，结果却意外地受到大家的欢迎。看来这真的是一种幸运之歌。那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跟各位分享 Bon Jovi 乐队的这一首 Along With。 As long as you bleed you can't see his blood, it's nothing but some feelings that this old dog kicked up. It's been raining since you left me, now I'm drowning in the floodSee, I've always been a fighter, but without you, I give up. Now, I can't sing a love song like the way it's meant to be. Well, I guess I'm not that good anymore, but baby, that's just me. Close, when it pulls you near, when it says the words you've been needing to